石毅看着他进屋之后，就去开冰箱拎了一瓶啤酒出来，扬了扬眉。 如果你真想帮，我其实无所谓的。 我不会帮他。 英明喝了一口啤酒，回头看着石毅。 毛宇，不值得我帮。 他这话说得这么直接，甚至多少有点无情的味道。石毅微微眯了下眼睛，没有再说什么。英明一瓶酒喝了大半瓶之后，才缓过口渴的劲儿，脱掉外套靠在沙发一角，看着石毅打字，表情有些恍惚。这个少年虽然莽撞稚嫩，对毛宇倒真是没话说，这时候还能留在他身边，说到底毛宇并不是一无所有的人。脑子里的想法转了一下，他看着眼前的石毅，想到两个人背后那无形的庞大压力，不禁有些感慨地长出一口气。就是不知道他们各自的这点坚定到底可以改变多少东西。因为一直就做好了准备，陈诚会找上门，真正看见陈诚的时候，英明并不意外。他头一天跟司机一起去选外景，跑了整整一天，现在有战场感觉的拍摄地越来越少，尤其他们不愿意找已经被用烂的影视基地，看中的几个都是连车都不好开的荒郊野外，后来纯粹靠走的，回来的时候感觉腿已经没有知觉了。石毅一早就去公司了，上午10点左右有人敲门，英明几乎是半拖着身子下来开的门，看见陈诚的第一眼他就认了出来，比他印象里严肃了一些，眼神给人的压力感很足。他顿了一下，开口没兜圈子， 进来谈还是换个地方？ 陈诚可能没想到英明会是这种态度，有些微妙地看了他一眼，最后点点头。 就你这里吧，也没几句。 英明把人让进来，然后去倒了杯水。不过陈诚显然没有喝的兴趣，只是看了一眼，然后看向对面的英明。 你知道我会来？ 这不是问话，只是句简单的陈述。所谓明人不说暗话，对着陈诚这样的人，英明也根本不需要打折扣去做隐瞒。 石毅跟我提起过。 那他应该也告诉你我的意思了。 你希望我们两个分开？ 准确说，不只是我的希望。 陈诚对英明的态度比对着石毅时冷静太多了，他审视着打量着眼前这个让他外甥到现在咬牙撑着种种压力都不肯妥协的男人，挥不去心头那点排斥。 你稍微想想也知道，你们这种关系是根本不可能有结果的。 英明从茶几上拿起烟盒，抽出来一根点上，烟雾很淡地扩散开，跟浮动焦躁的空气融为一体。过了一会儿，他才笑了笑。 石毅那天回来跟我说，你有句话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你跟他说，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可能的事。 其实英明并无意这时候去惹怒陈诚，他知道现在他的姿态放得越低，对他和石毅的关系反而越好。只是骨子里就是有股冲动，让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对着眼前这个男人，他所感受到的压力让他浑身都在叫嚣着抗议。所以理智上明确不该这么说，英明还是没有停下来。 石毅的回答也代表了我的。 果然下一秒陈诚皱起眉。 你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啊。别说你，就连你的家人都算上，想让你们在这里无法立足，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你是家里独子吧？你家里接受得了？ 对面的人抽着烟没有立刻回答，显然家人这个问题也稍稍的让英明心里扯了一下，但是最后他还是平静地抬起头。 看得出来石毅很尊重你，他跟我提到你的时候一直都说你比他父母跟他的关系还要亲近些。 他这么说，肯定有你值得他尊重的理由。 英明故意避开了出柜这个问题，不软不硬地把陈诚的威胁推了回去。 我相信你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为难我家里。 所谓一笔归一笔，靠家庭威胁这种手段应该不是陈诚这样的人喜欢做的。英明在娱乐圈这么多年，跟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不能说已经是各圈平汤了，但是应对这些话他也算经验丰富。演员这种身份就是社会地位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一个尴尬职业，人家看得起你就当你个明星，看不起你就当你是一个娱乐大众的乐子。很多东西说出来都是虚的，所以也从来都不缺恶意的调侃和挑衅。陈诚这种态度对英明来说真的还算可以接受，而他的反应让陈诚微微扬了扬眉。 哼，英明，我之前倒是有些小看你了。 原本打算好的谈判筹码在心里直接推翻，陈诚皱了下眉，态度比之刚才倒是真的缓和了一点。 你提十亿，我也就跟你说说他好了。上次我把他叫出来，跟他谈你们两个的事，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他看了英明一眼。 他跟我说，他是认真的。 想起当时的场景，陈诚其实还是有些火大，不过这点怒气被他很好的压了下去，态度上感觉不到他丝毫的心理变化。 但是十亿是我看着长大的，从他开始懂什么叫礼物开始，问他想要什么他从来都是无所谓，都要等送到他手上了他才会说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干脆就不要。 陈诚也掏出兜里的烟点了一根，却不抽，只是夹在手里若有似无地笑着。 他从小就确认不了自己想要的，只会筛选自己不要的。 所以陈诚话说到这里，英明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微微皱了下眉，他没打断对方，任由对方继续往下说。 十亿说自己现在是认真的，你也大可以是认真的，问题是他现在才二十几岁，他现在不想要的不等于他以后也不要。英明，等到他四十岁五十岁，等到十亿想清楚自己到底失去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些他要的东西你给得起吗？ 男人是不可能靠着爱情过一辈子的，家庭事业地位这些东西在这个阶段可能对十亿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二十年后谁敢断言十亿就真的还是这么想呢？陈诚的目光有些锐利。 到时候你们怎么办呢？ 两个人之间有一段时间不短的沉默。英明一直眯着眼睛抽烟，烟雾缭绕的后面总觉得他表情很复杂。陈诚的话让他抽烟的动作稍微变快了一点，不过这根烟快抽完的时候又渐渐慢了回去。他把烟掐熄了，就又点了一根，还是维持着这种姿势抽着。然后他抬头说， 如果真是二十年后我们发觉对方不是自己真正想要坚持的了，我们自然会分开。 既然二十年后都还是要分开，那之前为了现在的坚持所承受和放弃的还有什么意义？ 英明对这句话只是很淡地扯了下嘴角，有点嘲讽。 石毅不可能在石家的光环下过一辈子，他自己的人生只要他愿意往前走，二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其他人凭什么就说他是没有意义的？ 英明微微皱了下眉，然后补了一句， 就算我们之间就只有二十年，我也能确保二十年后石毅不会后悔。 你凭什么这么确定？ 凭我爱他。 李明笑了笑，嘴角的弧度十分嚣张。这是第一次英明把爱这个字放在他和石毅之间，却发觉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陈诚的眉角因为他这句话跳了一下，似乎有些难以忍受当面听到一个男人对着自己的外甥示爱，可是看着英明的表情却又一时说不出什么话。直到他手里那根烟燃得差不多了，才很轻地咳嗽一声，弯腰把烟掐吸在烟灰缸里。 好吧，那我就等着看你的爱能维持多长时间。 话题有到此为止的意思，陈诚站起来要走，临近门口的时候转身看了英明一眼。 如果上次我找十亿的时候他能说得这么肯定明白，可能我不是一定要分开你们。不过英明，你说的这些也只能代表你自己，十亿还没准备好。 甩下这句话，陈诚扬长而去。